一，课文。 擦皮鞋的朋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个擦皮鞋的小伙子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他。在解放路繁华的大街上，常常看见他辛劳的背影。那天中午，我出去吃饭，又见到了他。他照例坐在人行道旁，低着头，正在替人擦皮鞋。在初春的阳光下，他显得单薄而瘦小。我走到他身边停下来，他抬头见是我，立刻笑了。你怎么会来呢？他问。哦，我去肯德基吃饭，路过这里。我说。他点点头，迅速地收拾好他的小摊子，然后拍拍身上的灰，说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。我有些吃惊，然而还是和他一起走了。肯德基不远，只走几步就到了。他推门进去，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那明显发育瘦小的身体，穿着破旧而且沾满了油污的衣服，一头乱发盖在他同样沾满了油污的额上。他穿着一双落满了灰的破皮鞋，就这样站在明亮干净的餐厅里，是多么格格不入。然而他却笑着，仿佛一点儿也没看见别人怎么看他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回头对我说，怎么点呢？我从没来过这儿。我走向柜台，却被他拦住了。我请你，真的，我有的是钱，我请得起。他眼睛明亮，脸上露出一种庄严的神情，然后走向柜台。他看了看价格表，向柜台里微笑的服务员小姐说，请给我两份套餐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他从怀里掏出钱，那些皱皱的小票被他细心地整理过，整整齐齐的。他一张一张地数着，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，轻轻地把钱放在柜台上。我知道他擦皮鞋的价钱，知道他平常的午餐就吃两个包子加一杯清水，也知道他住的一夜2元钱的小旅馆。我还知道他过年时只给自己买了半只烧鸡。我站在柜台前，带着好奇打量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他脸上是满足的笑。那天中午，我们俩是整个餐厅里最引人注目的。一个时髦女孩与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坐在一起啃着鸡块，也许我自己见到也会吃惊。然而他平静的表情影响了我，在人们各种目光和低声交谈声里，我终于也平静了。快吃完的时候，他忽然说，以后别跟别人说你有一个擦皮鞋的朋友。我吃了一惊，问他为什么。他低着头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人家会笑话你的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了，而他慢慢地抬起头看着窗外，我看见他的眼角露出一丝宁静的笑。从这以后，我常常会想起那个瘦小的身影，想起他站在人们目光里的宁静的微笑。我的朋友们也都知道，我有个好朋友是擦皮鞋的。